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网站14号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战争的胜利》。网站还登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。